攻读《律王纪上》第十七章。基累阿德提士贝出身的提士贝人厄里亚对阿哈布说：“我指着我所服侍的永生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起誓，这几年如果没有我的命令，天绝不降露或落雨。”有上主的话传你厄里亚说：“你离开这里，转向东方，隐居在约旦河东的格离特小河旁。你要喝那小河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给你食物。”厄里亚就依照上主的话去做，去住在约旦河东的格离特小河旁。乌鸦早晨给他送饼和肉来，晚上也给他送饼和肉来，渴了就喝那小河里的水。不几天以后，那地方没有落雨，小河也干涸了。有上主的话传尼厄里亚说：“你起身往其东达尔法特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”他就起身往达尔法特去了，来到城门时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木柴。厄里亚唤他说：“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他正要去取水的时候，厄里亚又叫住他说：“请你也顺便给我拿点饼来。”那寡妇说：“我指着永生上主你的天主起誓，我没有饼，缸里只有一把面，罐里还有一点油。你看，我正要拾两根木柴回去为我和我的儿子做点东西，吃了等死。”厄里亚对他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尽管照你所说的去做，只是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给我拿来，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直到上主使雨落在这地上的那一天，缸里的面绝不会用完，罐里的油也绝不会缺少。”那个寡妇就照厄里亚的话去做了。他和厄里亚并他的孩子吃了许多日子，缸里的面果然没有用完，罐里的油也没有减少，正如上主借厄里亚所说的话。这事以后，那妇人基那家的主母的儿子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就断了气。妇人于是对厄里亚说：“天主的人，我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到我这里来，应叫上主记起我的罪恶，杀死了我的儿子。”厄里亚对妇人说：“把你的儿子交给我。”于是厄里亚从他怀里接过孩子来，抱到他住的楼上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呼求上主说：“上主，我的天主，我寄居在这寡妇家中，难道你也忍心加害于他，杀死他的儿子吗？”厄里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，呼求上主说：“上主，我的天主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再回到他身上。”上主听了厄里亚的呼求，孩子的灵魂又回到他身上，孩子就又活了。厄里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到房间内，把孩子交给他母亲说：“看，你儿子活了。”那妇人对厄里亚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天主的人， 上主借你的口所说的话却是真理。